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可能今天我哋做長少，因為涉及到呢、這個Doctor Strange 嘅內容咧，我哋就可以好多發揮嘅。 係， 咁特別咧係呢套片咧係引起咗相當之大嘅爭議。 嗯， 其一嘅爭議咧就係、是、原本漫畫嗰、那個Ancient One 嘅角色咧係一個西藏嘅大師嚟嘅。 係， 咁呢套片咧就將呢位男性嘅大師改為女性，咁雖然個化妝本身或者個造型本身係相當之中性啦，但咧最大嘅問題係咩咧？就佢將呢個亞洲嘅角色咧，就變成一個 Celtic。 嗯、 Celtic， 如果你熟悉英國嘅語言，咁你知道 Celtic 嘅意思其實就係呢啲愛爾蘭啊，或者威爾士啊，或者咩啦，總之就係、是。 佢又神話嗰啲， 佢又係好多神話，但係問題咧就去到呢度咧。即係呢一個改變咧，就令到好多人有個懷疑， 嗯、 就究竟係咪涉及到所謂嗰個西藏嘅政治嘅問題？ 嗯 哼，咁個編劇咧就喺接受一個訪問的時候已經承認咗呢樣嘢噶啦。 嗯， 但係佢就即係兜啦，佢就話原著嗰個係一個所謂 racist 嘅 stereotype， 係一個種族主義嘅套版，係、 嗯、 嘛？即係意思就話、是、哦，咁你。即係好似嗰啲Fu Manchu 嗰啲啊，即係陳查理啊啲咩啊，定係別墅咁樣，佢就話用呢、這個，但係佢承認咗一樣嘢。 嗯， 啊，今次咧呢個劇本嘅改變咧，係因應對於呢個中國越嚟越大嘅市場、 嗯、 作出，避免去傷害咗中國人民嘅中國觀眾嘅感情。 嗯哼， 嗱後者咧就我譯嘅啫，佢原文咧就 alienating Chinese massive market。 嗯哼。 咁咧就佢亦都提到嘅一樣嘢嘅， 嗯， 佢話咧，即系咧，如果將呢個角色咧係用一個中國嘅演員， 係 去做一個西洋角色咧， 嗯， 咁咧就佢哋覺得都唔適宜嘅， 嗯， 如果你間出去做啊一個即系西藏嘅演員去做呢個角色咧，咁、 嗯、 中國市場你要犧牲啦。咁、 嗯、 基於今時今日呢個中國市場咁大嘅話咧，佢哋就不能做呢樣嘢嘅。咁佢而家咧，即係一個好精警啊。雖然呢個就唔應該喺個電影節目裏面講，但係太精警，我就讀一定要讀出嚟啦、 嗯。 The Tibet-China conflict culture refers to boil down to whether or not Tibet is an independent nation、 嗯。 Tibetans believe it is, whil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believes it is part of China。咁入邊嗰啲咧，你將 Tibet 轉到香港咧，都完全適用嘅。咁、用廣東話翻譯一次啦，就係、是、呢個所謂西藏同埋中國之間嘅衝突咧。呢個編劇就形容嘅，簡單嚟講咧，就究竟西藏係咪一個獨立嘅國家？西藏人就認為係，咁、但係中國政府就認為佢係中國一部分咁樣。 係啦，係咯，完全將佢 咁你作為編你作為編劇，你作為編劇，你應該喺呢個問題上面應該有少少睇法喎。 嗯，哦，咪好有睇法添，因為咧，其實你如果你真係好認識嗰個叫做係西藏嘅嗰個文化咧，裡面咧嗰度咧，佢、基本上咧，即係佢唔係東西方嗰個嚟分別嚟，佢、那個高度咧就講俾你聽咧，佢係一個高山上嘅文化嚟。咁佢裡面咧即係有好多傳統啊，即係或者留翻低好多啲嘢嗰度咧，你會睇到既係我哋認識嘅東方，亦都有啲嘅西方嗰度。咁、所以咧你去研究嗰時，你都睇到佢嗰個人種，佢可能都同嗰個叫我哋而家講嘅叫亞利安人種嗰個咧，就咁亞利安人種 佢其實唔同。我覺得呢單有一拆嘅，即係個編劇又即係可能你真係後生少少，經驗唔係好夠啦。頭先幾圖嗰個拆得好好咯。你改個亞利安咪搞掂曬 咯， 佢又搞咩 Celtic 咁啫，屌！即係佢應該就事先就走去徵求下幾圖嘅同嘅建議同埋。佢嘅顧問 唔係啊，但係佢用 Celtic 佢都用得非常之正㗎，因為 Celtic 咧，即係如果你講 唔係，我覺得 Celtic 點可能喺埋 遮馬山上面出現啫。 係唔係？但係佢因為 Celtic 咧，佢裡面咧，佢咧就將佢咧即係變咗一個叫高山下嘅嗰、那個嗰、那個叫叫古老嘅文化。而其實咧就因為好多人都認為 Celtic 咧，佢裡面咧就同嗰個叫我哋東方嘅嗰、那個即係山河經裡面咧提嘅其中一族嘅、嗯，即係西大方經嘅嗰啲咧都有啲淵源、嗯、啊！我覺得佢幾妙嘅諗咗出嚟，但係咧就因為咧佢而家呢個戲嘅裡面咧，佢講嘅嗰個高山咧。嗯、那個高山咧，即係嗰個叫嗰、那個叫嗰、那個叫做咧，裡面咧就係、是、中一個打環， 嗯， 即係一個環向咧，就係、是、你會睇到係即係叫做係我哋嘅東方嘅呢種叫做係華夏，同埋呢個叫做西方嘅 Celtic。咁、嗯、呢個咧就叫山下嘅一個叫文明嘅發展。咁、嗯、但係咧就上去上面嘅嗰陣時間咧，嗰、那個咧。逐級上咧，就去到 Tibet 咧，即係我哋而家睇嗰個咧，嗰、那個咧就有一種大家都其實係都認為嗰個文化咧就係、是、更加遠古嘅，同埋係即係唔係有依種叫東西之分嘅，咁啊即係冇咗依種叫疆界嘅嗰種紛爭嚟嘅。 係啊，係啊。嗱，所以我覺得成件事咧有無謂嘅。 係 無謂的地方點咧？第一樣嘢呢本基本上咧，如果你話嗰個入邊嗰個製作嘅團隊咧，佢真係諗得即係清咗少少咧。其實就冇問題嘅、 啊。 我就算你真係用一個即係西藏角色，李姑又真係會嘈你咩？未必嘅、 啊。 如果要嘈起上嚟咧，真係嘈喺南韓嗰邊先啦。其實亦都幾多即係教佢啦。咁你而家呢啲你自己就攞嚟嘅呢啲嘢。嗱，嗰度仲講一樣嘢，呢樣嘢幾圖都要、啊、又要講講。But the casting add to the ongoing controversy of whitewashing in Hollywood、嗯。咁呢個就唔使講啦。即係而家佢形容呢個就叫 whitewashing、 嗯。 即係你自己自我閹割。 嗯、 跟住呢句要講啦 ，Paramount's live-action adaptation of Ghost in the Shell has faced similar criticism。其實我就唔知咩事嚟嘅，佢而家就話咧呢、這個機動公隊呢個咩 公共機動隊， 公共機動隊有同一個問題。咁而家搞到咧就呢、這個 Codenza 喺邊度嚟啊 ？Codenza 可以睇睇係咩先？呢、這個漫畫出版社啊、 嗯， 要出嚟去解惑啊。 嗯哼，係。 咁咧就即係咁多嘢，其實就。我自己行外人嘅睇法就係呢啲係自己攞嚟嘅啫，即係人哋都未嘈，你做咩自己跪低先啫？係咪啊？ 即係點解要揾阿 Scarlett Johansson 咧嚟做呢個叫做係高善良 sell 嘅？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嗰個有個日本名嘅嗰個女人。 係係啦係啦。 咁但係可能日本人覺得冇事嘅喎。 係啊， 啊因為佢哋 人哋都未嘈，人哋都未嘈。 佢覺得自己可能係西方嚟㗎嘛。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但頭先阿紀圖講嗰個咧，阿里安人嗰個處理咧，我覺得相當之成功嘅。 係。 嗱個原因好簡單，就因為咧。我哋以前做神秘之嘅講過啦，就係呢個德國係派過探險隊去查呢件事啊嘛。咁你甚至可以將呢條橋將佢變成同曾經同呢個納粹黨有關都仲得 啊，係 咪啊？ 咁佢而且我覺得佢今次咧，佢揾佢改咗揾呢一位女演員咧去做呢個角色咧，我覺得咧就即係一個好妙，同埋對於我哋嗰叫東方嘅嗰個神秘學裡面嚟講咧，佢就有一個即係好好嘅設計嘅。咁、當然咧，如果你講話叫做係將佢咧即係落翻嗰叫係下面凡間嚟做咧，就最啱做咧就其實係阿劉家輝咧就做呢個角色嘅， 劉家輝做唔到啦。 係啊，家輝而家家輝哥咧，佢可能而家都即係個身體健康個好緊要啦，要咩咧？咁但點解會有咁做咧？佢其實佢都對比佢講嘅，嗱佢有種導師型。 好，要阻你先。頭先我講個 Codenza 就係講談社。 哦，講談社。 係啊 ，OK， 咁你講翻頭先嗰段啦。 因為咧，佢你會睇到咧，佢揾咗依位女演員去做嗰時候咧。佢其實佢做嗰個角色咧，就即係等同於咧，你會睇到咧，即係成日我哋都講嗰叫赤，即係赤子咩 Golden Boy 啊，即係西方嚟講嘅 Golden Boy， 即係嗰種，即係唔會分男女嘅嗰種咁嘅， 好中性， 好中性嘅世界 嘛，佢兩樣夾埋噶嘛。嗱，我覺得咧，如果純粹到以套戲嚟講咧，你即係撇開話，即係嗰樣嘅係冇問題嘅， 嗯哼， 絕對冇問題。唯一一樣嘢我唔同意嘅就係佢唔應該係 Celtic， 但呢個小問題啦。如果你改 Arion。即係阿里安人咁樣，佢喺阿里安，即係完全係 fit 曬噶嘛。 係啊係啊，即係佢裡面咧，即係即刻會解決咗好多嗰啲你即係無謂嘅紛爭。 係啊， 啊咁樣就，而且我覺得佢依個戲咧，佢自己都好清晰咧，即係覺得有個最好嘅一條橋咧，就係咧 Marvel 嘅嗰個世界。 即係去到目前為止嗰時候咧，唯一咧即係咁即係大量去接觸有種叫東方嘅文化咧，就係、是、呢一部嚟嘅嚇。咁、嗯啊、所以佢裡面咧，你就依個都令到大家諗翻起咧，即係其實係 DC 咧。佢嗰個 Batman 啊 ，Christopher Lawrence 咧，佢第一集咧佢都講咗 Christopher Nolan 係啦，啊 Christopher Nolan 咧，佢哋都講咧就係啊 Batman， 即係當佢後生嗰時間，佢曾經都去過西藏，嚟、去學佢嘅嗰個文化。咁你啊暗算嗰個都係啦嚇，去咗東方嗰、那個 印尼， 咁嚟做。咁佢依個咧，你會睇到佢就係響裡面嗰度咧，佢就係都想做一樣嘢，就響、是、叫。即係去到嗰刻就係依個叫漫畫故事依啲世界裏面咧，即、東西嘅共融咧，係依個時刻咧就最好講嘅一個話題嚟嘅。咁所以佢咁樣嚟去設計咧依個 casting 咧，我覺得佢咧裏面咧就用得都幾絕嘅，就即係好似頭先話齋依個咧，佢唔用佢美國嘅嗰啲，因為當佢美國嗰一紮咧佢出到嚟嗰陣時候，就算咧你話雷神做神咧嘅澳洲佬咧。都唔及咧呢一班咧英國嘅演員或者係做大反派嘅嗰個叫做係即係個北歐嘅嗰個演員咧係咁好嘅 casting 嘅，即係佢對於嗰個叫 Marvel 嘅裡面嘅嗰個已經有嘅嗰啲角色咧嗰啲 casting 咧係完全係有唔同，係嗰種叫做係西方嘅即係呢一叫歐陸同埋美洲嘅嗰種分別。咁然後咧佢依個古仔嗰個素材佢就係掂到咧。我覺得他在個叫做玩咧，就係、是、漫畫裡面的嗰種叫做東征時刻嚟嘅，有種聖戰味道咧就出咗嚟，就我覺得係幾過癮嘅設計嘅。 嗱、但係咧，呢、這個可以講講嗰個漫畫嘅起源啦。咁、咧就未講之前，我想問幾多一個問題。嗱，去到而家呢個局面啦，今次 Doctor Strange 係嗰個叫做有即係、就是、相當之高嘅好評啦。係咪可以講呢個 Marvel 同埋 DC 之間呢、這個？比拼咧就完全是 Marvel 贏曬啦，贏到開行添喎。 唔係以嗰、那個而家係好似洛奇咁樣嘅，即係唔係我嗰個地講嘅洛奇啦、因為我始終我抱即係 DC 啊。佢裡面咧即係講嗰個叫計分裡面嚟講咧，的而且確咧 Marvel 咧佢好謹慎嘅嗰個處理咧，佢而家佢出拳啊出招咧，佢出得好靚。啊！呢部啊，或者佢之前嘅嗰啲咧，你都會知道咧，即係話佢會對住 DC 嚟去鬥，譬如佢出嘅嗰個死侍都成功咗。 Deadpool 又直情係拍得好好添啦。 係啊，咁啊第二集嚟緊啦嚇，咁樣就跟住咧呢部咧，佢都係講嘅，其實有一個難題嚟㗎。佢而家佢引起依個咧，即係譬如嗰種都係一個叫小風波嘅。佢都明知咧，如果你開始掂到呢一個叫做係東方西方嘅共融世界嘅時候咧，咁佢裡面咧必然咧就會有好多依啲咁嘅拗撬出嚟。咁佢而家咧就我覺得都係嗰個有謹慎嘅處理啊。一拍起上嚟嗰陣時候你會睇到今年的 DC 嗰幾部咧，就都係略嫌係失色咗嘅。你會發覺佢係對著幹嚟啊！咁啊，即係話 唔係你淨係舉個例子，你蝙蝠俠加超人咁樣已經即係輸到開行啦。 係啊，嗰、那個係好有問題，因為佢最重要咧，佢就係掂唔到嘅。佢裡面咧要揾一個叫更高的層次。其實奇異博士咧，佢最攞膽最難咧，就係咧，佢唔係 Avengers 嘅嗰班叫做係 Soldier 嚟嘅，神奇嘅 Soldier。但係呢種咧，就係、是、一種叫做真係講叫忠貞騎士嘅，騎士唔係 Soldier 嚟嘅。呢啲即係而家係呢一班人嚟嘅。咁所以佢裡面咧就揾到一個係從一個精神層面咧嚟去挖掘出嚟。所以而家佢面對嘅依個問題咧，就即係你會睇到 DC 咧，即係其實我覺得 Batman v Superman 咧，就係出咗事之後咧，暗殺特工都出咗事嚇。咁而家咧呢部咧，你會睇到咧，佢裡面咧做咗好多，尤其是依個 Doctor Strange 咧，都未定案，因為啱啱出冇幾耐啫嘛，都會有引起好多咧，即係用嗰個嘅政治角度咧嚟去講呢部戲嘅嚇，即係你點樣要用依個人啊？點樣咁樣處理啊？點樣樣咧？即係嗰樣嘢咧就會陸續有嚟。但係咧就相比之下咧，你一咁樣睇嗰時個成績咧，你會覺得，佢行啱咗喎！依個咧就正係咧踩緊線有危機，但係咧佢去到個位咧。 就我哋覺得最好睇係咁樣樣噶嘛，新鮮嘅嘢就係咁樣噶嘛。你如果你下下都計得咁清楚，穩穩陣陣咧，就邊度好睇啫？ 係啊，嗱，嗰個難度喺邊度咧？即係第一樣要講咧，就係《Doctor Strange》個漫畫嘅原著咧，事實上佢唔係 Marvel 第一線嘅故仔嚟嘅。 係， 譬如啲 Spider-Man 啊，或者啲其他啲啊雷神啊，先係噶嘛。 嗯， 咁但係拍到今次咧，佢係出咗啲新嘢俾你，即係話佢唔會俾呢個感覺就係拍《Doctor Strange》出嚟，你係。吃翻老本，佢今次俾到新嘢出嚟，呢個新嘢本身咧原著有嘅， 嗯， 但系咧問題就係佢今次呢一個組合本身咧，佢係發揮到一個化學嘅作用喺度， 嗯 哼，其中一個最大嘅作用咧，我覺得係個主角， 嗯哼， 就係、是、Benedict Cumberbatch， 哦，佢真係正到俾， 因為其中一個原因咧，佢係當時得令，即係佢呢幾年 係 我唔知咩原因啦，佢真係。有一個觀眾的很強烈的注意，特別 是福爾摩斯是似福爾摩斯， 特別 唔係最福爾摩斯改變了福爾摩斯， 特別是女性觀眾，啊、我不知道為什麼很多 女性觀眾在香港很喜歡看她的，為 什麼呢？馬面 這個他說我沒有我沒份說 的，不是我就不是說她馬面的， 是你才 是，是你才是，不是我說，不是我其實說她是個炮的樣子，尤其是眼睛那個是炮的樣子、嗯、但那些女性的觀眾不是是馬面的、 嗯、 但她們是喜歡她這個形象，咁、啊、樣就佢第二個經典嘅就做逃靈啦，嚇、 嗯、 嗰、啊那個係我諗佢即係喺電影裏面，同埋佢而家咧佢嗰個《王子復仇記、那個》嗰、那個 喺香港好行啊，好紅啊香港。 得噶，係啊，佢嗰、那個依、這個舞台劇嘅三個鐘頭嗰版本，到而家都 仲有得睇，仲有得睇， 仲有得睇啊，係啊係 啊， 咁啊次次都爆啊，係啊，喂、啊，咁、啊、所以咧佢啊而家咧紅得好緊要啦，但係佢係真係有佢嘅嗰個。天分、 啊、 好似今次你特別留意佢嗰個講嘢嘅方式咧，佢特別為阿奇異博士咧做咗個 form 出嚟嘅。 係啊，嗱、啊、第二個咧，我覺得就係咩咧，亦都係其他嘅 Marvel 嘅、漫畫係冇嘅， 係 就係、是、對嗰個入邊對神秘學嗰、那個 直頭啦 知識 啊。佢雖然已經有雷神都係掂到神話嗰樣嘢咧， 唔係啊！但我睇佢講，其實咧雷神佢哋已經係將佢通單曬。嗱，呢個點解咧？就是、因為喺六十年代咧，其實佢哋有少少顧忌嘅，就係嗰陣時，即係甚至到而家都係啦。佢覺得掂啲巫術啲嘢咧，可能引起個家長嘅反感啊。嗱，呢、這個原著漫畫係講巫術嘅。 嗯哼，但係我覺得佢而家咧呢個咧，即係直頭咧，你會發覺咧佢。佢嗰、那個嗰、那個去法咧，就等同於咧依、這個依、這個奇異博士出嚟嗰時候咧，就係講俾你聽，就係、是、意大利啊庫科擺嘅嗰、那個講嘅嗰啲咁嘅元素咧、 嗯， 就會出現噶啦、 嗯 啊。因為咧佢裡面咧，你會睇到咧嗰班人咧裡面咧、尤其是個尾，大家千祈唔好忽略佢最撚尾個尾段嘅嗰個提示、嗯。第一個提示咧，即係就係、是、我諗大家都會知啊，就係、是。他跟雷神談判， 嗯， 那個會在紐約發生的事的， 嗯， 第二呢就是內部的事情，那個就不講那麼多，大家看的時候就不要快走啊，那個是最 重要的，看這些戲一定要看到那個 after credit 的嘛，不然那麼愚蠢， 但他那個 就算你愚蠢看完 Deadpool 那個你都起碼你都會看， 是不是他關鍵呢就是在講就是說就算呢就是講這些叫巫術的這一班人， 嗯， 佢裡面咧都有一種叫做開始有一種清洗嘅行動出嚟， 嗯， 係有嗰個叫係叛逆同埋忠誠咧，係呢個古仔嘅一個主題嚟嘅。 好，嗱，頭先我哋講到個巫，即係 巫術， 巫術咩咧咁樣？咁你梗係全知之眼啦，係。咁佢心口孭嗰嚿就係名就叫 Eye of Agamotto 啫，但係實際上就係、是。I of Horus 嚟但係好抵死咧！你會睇到咧，佢嗰個盾咧就真係好似你話齋啦嚇，我哋香港見到嗰個雲劍成盾嗰個啦嚇，咩、但係你睇到都有一個佢用嘅嗰、那個唔係仲有另一個咧嗰、那個手勢啊，見唔見到啊？俾人哋破解咗出嚟啊！嚇、 嗯， 佢呢個手勢， 嗯、 你知唔知呢個手勢咩手勢？當佢喐埋嗰時， 你講 係啊？ 奇門遁甲 唔係啊？ 啊， 呢、這個手勢 啊！ 佢有一個香港版有用咗呢個手勢，呢、 嗯 這個加藤英嘅手勢，呢個加藤英嘅嗰、那個那個手印。 你又知道你真係，我真係好傻。 所以唔係啊，有人睇到啊，即係話覺得我部咦，哇一睇喎，加藤英嚟嘅喎呢個，我咦係喎，咁啊呢個咪即係大家覺得好笑，因為佢裡面咧佢用咗好多即係既是一些叫做你可以說藏物的裡面呢，或者西藏的那些手印啊，那些 手印很多，入面很多手印的， 但是他用的手印呢，我想他就 不想是去得那麼認真裡面那裡，那他呢就是即是好像你說變成如來神掌那種東西，即是如來神掌第一式是怎樣， 我覺得 他也都即跟剛才我們說的一個問題、就是他怕用得太多的話呢，他已經收斂很多了，即如果你俾我咧，我就完全部用曬嗰啲物狀嗰啲輪啊，嗰啲Omnipremium Home 嗰啲噶啦，佢都唔夠膽用， 佢唔用啊，佢完全 全部冇啊嘛，就用咗即係西方神秘學嗰啲，咁、那個原因咧亦都係 whitewashing 啦，即係你驚啊，你自己 就算佢玩嗰個曼陀羅啊，即係嗰啲嘢，你都睇到佢係全部變咗係嗰種叫做西方嘅魔法陣。 其實有的，都話我哋其實如果你睇呢啲咧，呢啲煉金術啊、講同埋巫術呢啲咧，入邊好多呢啲符號㗎。佢又其實如果你睇落係近曼陀羅嘅， 咁啊 可能嗱你睇上有關呢啲咧，雖然唔係彩色咗，但係都係嗰啲係嗰啲嘢嚟㗎嘛。 係事實上佢因為本身你深入研究咧，你會睇到咧，佢哋唔係兩個獨立發展， 唔係㗎， 佢裡面有好多啲嘢係可以揾到個共通位喺度。啊、所以它裡面呢，我覺得它有很多那種做法呢，其實 最值得我們學習呢，就是它怎樣無論它玩很多神秘學的東西，玩很多裡面的 information 呢，但它都要做一個保護膜、 嗯、 其實不單止保護自己，保護那個文化呢，就是它將那件事就變成將它戲劇性了它、 嗯、 那你裡面呢你有一種叫意會嚟去了解嗰樣嘢，咁而唔將佢咧即係確定，咁我覺得呢個咧唔係一個咁容易嘅處理嚟嘅、嗯，因為咧好多時咧啲觀眾睇嗰時候咧就會容易咧就將佢你咁樣講就即係咁樣樣咧、嗯，就會將佢嘅我哋所咧唔好聽嘅就叫上綱上線，就唔係咁好噶啦。 嚇、嗯！但我覺得即係最後一個最聰明的地方咧，佢就唔將個故仔搞到咁深。佢將佢搞得好簡單，係嘛？咁呢個就 避添， 係啊！咁所以佢就反而花咗好，即係比較多嗰個心思喺嗰啲符號上面。 係 嚇，咁、啊、你如果你話你編個劇情嚟講，你話佢低 B 又好，或者點好，唔緊要。 低 B， 但係你啊，即係我又唔係叫佢低 B， 即係我意思係話，即係誇張啲講嘢。但係你仲可以其實可以逐格睇喎。 係， 即係入邊呢啲咩符號嚟咧？佢、 嗯、 入邊講啲書，譬如佢講啲魔法書，係咪真係有啲魔法書咧？起碼其中一本有嘅。 嗯， 個所羅門之時嗰本係有真係呢本有呢本書嘅。 係啊，咁、嗰個我覺得佢係喺度意會咧，即係暗示嗰個咧，即係就算唔係嗰個。即係正宗嘅雪山圖書館咧，佢、 嗯、 都係雪山圖書館嘅，可能係即係咩啊？土瓜環嘅嗰個分支嗰度，你可以喺嗰度借到雪山圖書館裡面嘅嗰啲經典嘅書。咁、 嗯、 所以佢玩嗰個咧，即係嗰個地方咧叫金馬塔，係嘛？ 係、 那個。我未 check 到，即係都未有時間咁啊 check 佢嗰個咧，即係但係佢都暗示咧，呢個金馬塔咧。 卡馬雪咧，個咧喺原著嚟嘅， 係 原著嚟。嗱呢度。其實要講少少典故啦，咁佢入邊嗰啲魔法書或者呢啲名點嚟咧？一般而家估咧，好大嘅靈感係嚟自 H.P. Lovecraft。 嗯，係，嗯，即係嗰個就係去 死亡之書， 死亡之書嘅嗰個英國嘅一個， 唔係英國，係美國。 啊，真係美國嘅一個作家。啊，咁就其實你會睇到係有好幾個嗰啲作家都係。用翻佢嗰樣嘢啦嚟發展到嚟，我 Stephen King 嗰啲世界都係有嘅啊。咁佢嗰個咧，所以佢亦都咧，即係用一個好似好遊戲嘅方式咧，即係都係暗示翻咧，依個金馬塔嘅嘢咧，要你聯想翻起圣巴拿啦， 係啊，香巴拉 嚇，香巴拉啦。咁但係佢香巴拉咁，佢都已經惡咗惡言咧，就係佢講依個奇異博士咧，佢知好多咧，就等同於我哋咁樣，你知都係個皮毛嚟嘅，你知乜咩話？ 嗯。 你講嗰句嘢啊？你知乜？ 哦 ，OK， 哎， 唔講嘅，而家又 唔講啦 ，OK 啊，柒咯，即係啲話我話我話我自己， 唔係佢嗰個説話唔係咁講嘅，嗰個説話就你識條鐵咩？ 係佢個意思都係㗎，佢裡面當你見到嗰啲叫七輪啊咩嗰啲嘢咧，你以為我就咁講嗰啲嘢啊？唔係㗎。它裡面還有一個層面在裡面來的嘛、所以它我覺得但它將它就很妙地譬如神巴拿那個呢就真最幹就說、你不要以為很複雜、那個是 Wi-Fi 的密碼的、相當之即有趣的處理的、 這個片的主題是什麼呢這個片的主題呢有些人說呢、就是駕、車特別是駕駛諾貝堅尼的時候不要看 iPad 這個是的 是 但是 一個更加重要的主題是時間 是、 咁涉及到嘅時間有一個好有趣嘅地方，就係、大家知道啦，就係 Pink Floyd 有一隻好出名嘅大碟，咁咧入邊咧就叫做呢、這個大碟嘅名叫 Dark Side of the Moon 啦。咁入邊有一節好精，即係好精彩，叫 Time 時間。咁、原來咧呢、這個奇異博士咧係出現過喺 Pink Floyd 嘅其中一隻碟入邊喎。咁咧就係呢一隻，就係咧 A Sourceful of Secrets、咁如果你睇呢個睇唔到嘅，即係一般人如果睇呢個唱片封面睇唔到嘅，但係咧有啲人就同佢拆咗出嚟咧、就睇到嘅，就係呢度咧將佢寫埋出爆出嚟嘅時候咧，原來咧其實呢個就是奇異博士一個其中一個環節嚟嘅，就喺嗰個唱片嘅封面入邊。你如果是細心看你才看到的 是咁佢實際上佢嗰個好多人都話咧，佢原本咧呢、這個漫畫咧，嗰個概念啊，都同阿 Pink Floyd 咧佢裡面嘅嗰種迷幻音樂咧裡面咧 係有關嘅，有關 好有關聯嘅， 係咁、所以就呢套片咧，或者啲即係大家可以做一個比較詳細啲嘅分析啦嚇。咁、但係就唔好睇完之後鬧啊，因為咧就。很多東西其實就只要那個編劇和個製作團隊佢稍微花少心思就、完全足以避免的。 咁你而家即係你會睇到，其實而家最主要咧就係你 dip 下佢裡面咧，可能你會體會咗有啲其他係你自己嘅感受咧。其實嗰而家睇戲係最過癮嘅一樣嘢咧。 嗱、咁你即係可以諗諗頭先我哋講個主題係時間啦。 時間。 你見唔見佢有一幕咧，佢拎曬？啲手錶啲錶出嚟，咁、到最後一樣咧，係個錶爛咗。 係啊係。佢最心愛嘅嗰只。 係啊。咁入邊呢個時間咧，佢入邊有一個對白就咁講嘅。佢話咧，其實呢個世界咧，最大敵人咧就唔係死亡，亦都唔係我哋自己最憎嘅人。 係。 最大敵人都係時間。係。因為時間嘅過去就令到所有嘢都消逝，所有嘢都唔喺度。咁佢就用嚟講嗰、那個。即係佢同呢個 Ancient One 之間個感情係嘛？ 嚇， 佢係一個 寫得相當之好嘅。 嗰段嘢嚇，亦都即係話喺一個咁淺嘅故事入邊，佢亦都嘗試去攞一個比較有深度嘅表達。 佢亦都令到我諗翻起咧 ，Interstellar 咧嗰隻錶跌咗落嚟，即係個蓋。佢喺嗰個佢去咗嗰個叫外宇宙嗰陣時咧，佢喺嗰個第五嘅空間嗰度咧，佢嘗試同佢個女個溝通咧，嗰段咧，你會發覺咧。是呢個戲嘅裏面咧，佢講時間同埋空間嘅嗰個主題。咁所以佢裏面， 所以佢最入邊嗰個最大嗰個敵人就係咩？係時間啊嘛。 嗯， 係。即係佢要 deal with 嗰、那個歌係、那個、出咗時間以外啊嘛。咁呢個就有個即係解釋到又點解布魯菲啦，就係點解即係佢唔係叫完全抄周星馳咧？因為月光寶盒嗰個純粹係一個劇嚟嘅。但去到尾呢個係將個成個劇情咧，將佢。結尾將佢解釋嘅一個好重要嘅關節嚟嘛， 但係佢都仲係抄周星馳，因為咧佢最重要咧，成個月光寶盒咧就係講阿孫悟空因為情如精嘅嗰個因由咧， 我唔記得個對白咩， 下到， 如果我能夠愛你一萬年， 係啊係啊，咪就啦，即係。嗰、那個我都唔記得咗，唔係，總之嗰個時間你好似南柯一夢咁樣樣咧，即係話你會可能咧，你一個叫南柯依、這個做咗南柯太守咧廿幾年嗰時候咧，然後咧就好似咧你啱啱飲醉酒嗰時候咧醒翻嗰時間咧，係好短嘅時間，嗰、那個酒都仲未曾滴到落地嘅嗰個時刻嚟，咁啊呢個咧就即係咧已經牽涉到咧即係嗰個叫我哋嗰瞭解嗰種，如果你跳出咗嗰個時間嘅。監獄， 你嗰陣時你睇個世界就完全咁，所以佢 timing 嗰樣嘢係好好係一個主題嚟，佢就係用一個好簡單嘅方式，或者係歸納咗好多唔同嘅戲劇嘅處理，包括近嘅或者東方嘅就係呢個《西遊記》啊，或者好多香港對時間嘅講嘅嘢。西方面就是那個 Interstellar 的那個裡面， 咁仲有 Inception 啦，咁但係咧，你嗰度有個題外話啦，你覺得就係周星馳啊、月光寶盒、無厘頭講呢、這個即係一萬年咁樣咧，大家冇留意嗰樣嘢。西遊記原著開始係講時間嘅，係 啊， 即係大家唔好睇漫畫，唔好睇改編，唔好睇三節本，西遊記第一回第一段是講時間的， 是講這隻馬騮仔怎樣 不是講天地是有即幾長的時間，是吧， 是是是是是是去到 最後的時候就是一個最原始的一個即做馬騮狀態的這個孫悟空、他要鬥的那個就已經去到那個高高即去到呢即有一個叫無上的世界的如來佛祖、那個裡面呢你都是一個叫時空的大戰， 是啊，好啦，就我哋講嘅時間，時間差唔多啦。咁原本我想做多一節嘅，但係都唔好啦，費事阻住後邊啲人啦。咁有個問題想問阿紀圖啦。咁希望你解答得到。咁咧呢度難又得意又得啦。嗱，嗰個戲名英文咩 ？Doctor Strange 啊嘛。咁佢係醫生嚟喎。咁點解而家譯咗奇異博士唔係奇異醫生咧？ 是不是之前的那個漫畫已經譯錯了 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都很奇異， 是啊，為什麼他是博士的呢？為 什麼他是博士呢？是奇異醫生來的嘛， 是啊，是啊，那就是因為醫生的這個呢，他很多時候你會看到呢，就是 Doctor 有幾個那個， 不是他，那他一開始他就說是醫生的嘛， 是啊， 那為什麼搞到就是搞到一來說奇異博士呢？ 是啊， 為什麼呢？ 我呢個點解咧？嚇，呢個因為如果嗰個係嗰個咩，我諗係原本 DC 咧，但係好似奇異博士係未出過中文版嘅喎。 未啊， 但係可能咧就有啲人介紹嗰時候好早都用咗呢個名咧。 咁會唔會介紹嗰陣冇睇過呢個漫畫咧？ 唔係。佢可能就有樣嘢好巧妙嘅，呢個係一個神秘之嘢裡面要講嘅，就係即係等同於咧，我哋點解會將嗰個叫做係阿手中持蟲嘅嗰個 Black Jack 咧，就變咗係叫做怪醫秦博士，嗰個又醫生嚟噶嘛？點解會係博士嘅咧？係咪？嗰個係咪好怪咧？咁啊？ 呢個世界實在太多嘢，我哋解釋唔到啦。 係啊，醫生嘅博士唔係咁啊！如果你講嗰時候咧，都仲有一個叫題外話咧，我而家就都係不斷喺度研究啊。我哋咧即係香港咧，即係叫一個電影嘅嗰個叫做 director 咧，就叫做導演。 嗯， 但其實應該咧係叫監督嘅。 嗯， 因為導演 日文係咁寫噶嘛。 日文就是監督，因為監督咧裡面嗰度咧，即係其實都做緊嘅。因為但係導演咧，其實嗰個名咧係高過一個 director 嘅。 嗯。 因為導演嘅嗰個名咧，即係喺我哋東方叫咧，就即係嗰個。其實戲班的班主之餘的時候呢，他對那個演出的不是那個叫演出的精湛那麼簡單、你演個角色的時候呢，你怎樣去指導他演這個角色，譬如他要做關公，你要怎樣神似關公，那那樣東西呢，那那個就是叫導演。 那實際上這件事不是導演做的 不是，現在我們那導演都是在做監督的嘛，但是導演那件事的時候呢就已經用慣口的，難道你講叫監督的當你講監督的時候，人哋就以為你係咩㗎啦，唔好亂講嘢啊！嚇，當你係點啊？ 所以 黐日本仔， 所以 監督嘅， 我哋都唔敢叫奇異醫生叫奇異，唔係我哋都唔敢叫奇異博士叫奇異醫生嘅，我哋都係重組啦。佢啱又好，錯又好，我哋都係唔敢 叫翻佢做奇異博士啦。 好，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我哋有機會再見啦，拜拜。